胡官入去咧嘅作用就其实喺嗰、那个辩论时候就系可以夹到阿林郑。 我惊佢到时有啲人扮演角色越扮就越似，搞搞下就以为觉得自己有一赢嘅时候咧，争取民望咧，除咗喺个民调里边赢之外咧，亦都吸咗一啲三百 plus 嗰啲友咧，因为有时啲友而家喺个脑里边啊，有时又讲系原则，有时又讲系策略噶嘛，即系佢唔系拣死一样噶嘛。 开始乱啊！ 喂，嗰日你唔好话黄浩明同我意见唔同啊！屌，你提名胡官嘅人，既唔系原则派，都唔系策略派， 嗯， 都系咩咧？ 两样都唔系啊！ 两头唔到岸啊嘛！ 屌你两头唔到岸，都唔知去边度。嗱，我呢度再重申，好彩咧，我唯一揾到个好处系咩咧？胡官就俾你包咗，而家继续插咯， 嗯， 同埋令到三百 plus 更加早宣布同埋决定要投胡须仔咯 ，A、B、C 嘛， 嗯， 系咪快快脆脆决定啦？等你唔好，大家唔好再对即系胡国兴有期望啦。嗱，你就扮演你个角色，你喺个辩论度，唔该你系嘛？做沙包定系做咩话？佢话佢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同人哋协调去做呢样嘢啊？人哋未必系甘愿做呢个角色嘅，大哥上咗身嘅时候， 唔系呢个就你真系睇其实讲真啦，呢、這个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咧都喺度豪赌紧噶啦，其实都即系各落咗呢个赌注噶啦。咁民主党嘅赌注好清楚啦，即系我哋都好多即系自己我哋嘅即系听众好多，我见到都即系支持嘅好多都撑嘅，其实都好奇怪嘅。即系你谂以后以前其实好多都好厌倦民主党嘅，咁但系你因为今次咧真系可能翻盘啦。咁但系你公民党咧就真系系好唔受欢迎嘅，即系佢今次嘅做法。 唔系佢有少少进退失据， 系好进退失据，尤其系 解释嘅唔系好清楚。就例如事后， 嗯， 梁家杰喺阿西良嘅节目里边。就解釋得清楚少少，嗯，但是他那些想法呢都不是那條數學題嘛。我上個禮拜拆解了那條數學題沒有意義的嘛。 More than mathematics。 鬼不知道是孖女人咩， 這個是 game theory。 絕對多數票， 嗯， 一定要 601%, 你才能夠贏到鬼不知道是孖女人咩。但是問題就在於你不要增加那個變數嘛。同，嗯，埋你對那些可以在暗票裏面即是甩底的建制派来讲，如果他觉得你这个曾俊华有机会赢，他就先会搏的嘛。 是啦。 如果他见到你有多个胡官的因素出来的时候， 开始想嘢的了，他们。 他有没有赢的？我都是跟回大队好过啦，大佬，点你自己做坏孩子？ 我都讲咗啦，即系其实你起码民主派咧，佢嘅取态咧够唔够团结，系咪捆绑咧？其实系有一个 multiply effect 喺度嘅。 所以今次咧，梁家杰咧，佢哋虽然兜一兜， 嗯， 但系后期咧由郭荣亨到呢个梁家杰又好，甚至乎即系谭文豪都好咧，都讲话，我哋多数都系即系投胡须仔噶啦。咁我心谂，咁你系醒啲。 嗯， 即系唔系话你系随波逐流，话唔系话你系民粹， 嗯， 而系在于你认清咗你自己嘅政治局势同埋形势里边，咁我点样打呢一场仗嘅问题啊，嗯？你究竟系原则派定系还是系呢一个策略派啊？喂，从来民主运动不可以脱离策略噶啦， 嗯， 你系咪傻仔嚟噶？有勇无谋，永远系冚头埋墙嘅，咪死得仲快。 Some of us day one 已经系策略派嚟噶啦，你而家就无端端走嚟讲原则，你先觉得奇怪啊嘛。 但系话说回来，你睇下胡须仔都好似好老定咁。嗱，我哋班嗰班薯粉啊，嗰班薯粉咧就夹夹震，见到胡官一涌出嚟嘅时候，即系正如头先我啲考虑啫，我啲分析嘅啫。但系佢好似好松容咁。褪翻几票出嚟喎？喂，呢个系形象包装嚟噶嘛？我够啦，我褪翻啲飞出嚟啦，咁样俾翻阿胡官啊，咁样。 嗯。 嗱，呢样嘢我亦都唔明嘅。如果你纯粹从牌面去睇，梗系佢不利啦，大佬。 嗯。 即系老萧话斋，99.9% 佢赢唔到啦。 牌面都系噶， 但用立场新闻有即系个不是才子，系咁喺度讲一切都系烟幕嘅时候， 喂，唔系，我都希望系 嗰，那个系众新闻，佢话冚唪唥都系烟幕， 我都希望系，即系我都觉得呢个系理性， 啊， 即系共产党你要假设佢背后系一个理性嘅，佢先会制造呢个烟幕出嚟啊嘛， 嗯， 因为佢想赢晒所有民意啊嘛，攞翻香港啊嘛，同埋呢个系一个我控制之下嘅香港， 嗯， 正如我不断重复嘅，

你唔好運就唔好運嘅，你用麻雀就講唔好運啫。佢勢頭唔喺我哋就唔喺我哋，食咗兩鋪，食旺咗佢先。喂，我嗰陣時僆仔打麻雀都係咁噶，屌大佬，因為嗰陣時候即係唔係淨係講錢嘅問題嘛，係講個氣勢嘅問題嘛。 嗯， 喂，我哋民主運動都係咁，唔可以長期輸落去。我哋試過好多方法啦，你做評會又食唔到，係嘛？做混一色又食唔到。堆堆碰就食唔到，咁咪雞食住先咯，有乜雞仔啊？三、月廿六號，你雞糊就係曾俊華啫嘛。對我哋嚟講啊，我嘅即係內心真正相信嗰種要求同信念嚟講，其實佢真係同我哋南緣北切噶，大家一個唔同世界嘅人嚟噶。屌佢講飲咖啡噶，係咪？ 睇法國電影 係咪？我都唔知咩叫法國電影咁滯啊，大佬！一套戲都未噏到出嚟啊，大佬！咩咁嘅苏菲的诱惑嗰度系咪系咪法国电影啊？嗱，老同咁嘅嘢噶嘛，系嘛？苏菲阿 Marshall， 我就记得佢嗰个靓女啊嘛，大佬。喂，所以你唔好谂嗰啲嘢啦。而家呢个时候，你唔屙烟都冇得唔屙烟噶啦。投白票嗰啲等于倒落海，你自己做好啦，唔好再叫人做啦，大哥。你真系唔好叫人做，你宁愿围出边个即系会场，即系如果你真左交嘅话，真抗争派嘅话。唔好壞大事啦！而家係有機會，我始終覺得呢幾日反覆再諗，我下個禮拜可能又改變主意，因為有新嘅風聲嘛，我唔係內線嘅人嚟噶嘛。喂，似乎係有啲 QK 喎，唔似上個禮拜咁悲觀喎，唔似前個禮拜咁悲觀。 我而家睇翻咧，即係而家民主300 plus 咧，我真係好得人驚，大佬。即係譬如好似黎廣德嗰啲講咩咧？因为而家咧就话已经开始佢哋系谂住筹办啲选举论坛嘅，咁但系你民主300 plus 咧，尤其黎广德咧，佢讲到明就系话咧吓，而家咧即系我哋搞呢一个论坛咧，就一定要尽量拉低呢个林郑嘅民望，但系咧民主派应该集中弃争投湖，大佬，你又系包括湖嘅湖官啊，嗰、那个理念政纲就最贴近民主派吓、啊。西环而家咧集中攻击曾俊华，无论湖或者系争咧，当选都可以获呢个北京委任。 喂，赤嚟讲得讲搞咩？ 唉，真系大佬，你做乜鬼嘢？ 我唔知吓，佢做咩生意噶？佢有咩关系？因为我见到佢好早扑出嚟咧，系帮湖官穿针引线噶。 好积好积极添， 好奇怪、啊。喂，咁不如你学我哋咁，反对小圈子选举好过啦，系咪？点解会咁噶？调翻转， 但佢唔系高， 佢工程界嘅， 佢系嗰啲工程顾问嚟噶，有冇做大陆生意？我怀疑啫吓，我怀疑啫，点解会咁奇怪、啊？讲啲逻辑，几廿岁人都唔够，唔凑米起，但系起码大我十年啦、啊，大哥。 唔系，我从前我都系比较，我都几即系。我几尊重阿黎广德嘅，咁起码就佢嗰阵时反对呢、這、一个即系嗰个核电厂啊，即系呢、這个系咪超级核电厂咧？就真系其实佢企得好前嘅。咁但系喂，即系喂，恕我不敢苟同啦，大佬，你真系唔系话佢近，你唔系话边个近，就系边个有胜算噶嘛，大佬啊，咪或者咁讲。你如果你系又系你系净系讲计数咩1601嗰啲咧，你最多叫做系第一轮系过唔到，然之后 嗰个系一个 defend 嘅方法嚟嘅，完全系唔经过呢一个嘅政治考验同埋政治嘅分析嘅、因为你嗰个数学阿妈都梗系女人啦、啊，点会同你有得拗啊？但系个问题唔系咁啊嘛，你要共产党付出最大嘅代价嘅时候，就系佢逆你全香港人嘅民意去做一样。你最唔中意嘅嘢嘛，共产党要付出代价噶嘛？喂，你嗰啲中间人唔系摇晒头啊？喂，仲搞落去？除咗有维稳费收之外，你林郑做佢有咩好处啊？嚟紧七月一号啊，回归20周年啊，习近平嚟香港啊！如果你林郑同胡苏仔边一个当选，个人数都差好捻远啦，随时十倍以上啦、啊。胡苏仔当选10,000-20,000，咁都系对于我哋啲抗争派家觉得末日啦。如果林郑最少100,000啦，你难唔难睇啊？如果习近平嚟到香港，回归20年，有100,000人喺条街头度，还我民主，几核突啦！所以我觉得系完全呢啲有 喂，不如得阿嚟讲，得上嚟同佢倾下偈啦，不如。 唔系，不过咧就佢系公民党啦，咁啊，阿梁家杰都系公民党啦，都屌柒咗佢噶啦，佢 屌柒咗佢 嘅，系啊，佢就话佢啲系歪论嚟嘅，吓咁啊，即系吓主席呢个时候应该系 党魁， 系咁、啊、你党魁咁呢个时候系应该吓、啊、即系 发挥作用噶啦， 发挥作用噶嘛，其实系咁诶， 唔系，但系佢有影响噶，对一啲人。唔知係真原則定假原則嘅人呢係有影響嘅、 嗯。 假原則嘅人借呢個位置走投咗胡官。係咪起碼夜晚瞓覺佢覺得自己係瞓得着嘅。其實佢背後有其他嘅 agenda。 OK。 有咩出奇呀、 啊、喂好啦呢次時間差唔多轉頭返嚟。 好。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。呢度係 HKPeanuts.com。我係譚文豪。